郑州今年 二十九， 家住街北 金东头， 从打他的二老 下世好， 单身一人 度春秋， 别看在电视大学读寒书， 家传手艺可没丢， 做成一才手工活几本了， 缝纫机书命他还会修啊， 半年前服装设计显身手， 竞赛中一举夺魁独占鳌头，办事情靠自己求，唯仗着一双手，何不学习于郑州，学郑州访郑州，二人一见情意投啊， 我要是修机器， 我就给加油啊， 我要是搞裁剪， 我也不嫌少啊， 我要是裁领口， 我就裁袖口啊， 我要做蝙蝠袄， 我给钉暗号啊， 我要做中山装， 我给压个子号啊， 我渴了想喝茶，我饿了想吃饭， 我给蒸馒头啊， 顾客们都以为咱是小两口， 实际是师徒见一块到研究啊， 架不住日久天长，天长日久， 又何况年貌相当，志气相投啊，我偷偷的把他爱不能说出口啊， 我悄悄地把他脸正在炕火好了，哎呀，我身上就像通了电流啊， 一时间那二人啊低着头， 搓着手搓手 搓手 低头， 谁也不开口啊， 有句话你也想说， 你也想说， 想说 不说， 心里直不清啊，哎呀，这可当了火 候，更不把话说透啊， 得多咱十个头啊，我往往你跟前凑啊， 我低声叫郑州啊，你还没对象啊， 你还没处朋友啊， 我对你早有意啊， 我早想把婚求， 你这操守一巧啊， 你聪明又温柔，这糖葫芦 吃吧， 别害羞啊， 咱们

天哪， 五迷三道，声音嘶哑哑， 苦六天，害了怕，你可千万别哑巴。玉霞光会打娃娃，光会打娃娃啊，为啥他也不说话，指手画脚，他乱比划。闺女，你这是咋的？贺祥庄呢？哎，又咋又跳上迪斯科了？听说那是精神污染呢。你哑巴了？ 一见玉霞， 但有哑。 那么 这两下， 请中医 把针扎， 好偏方 把药抓， 这也是 不接洽， 忙到医院 请专家， 专家专门 治聋哑， 见了这病也没法啊。 可将不拉， 凤凰鸟变成了 一只黑乌鸦呀， 摇钱树变成了 一棵干树渣， 金元宝变成了 一块葫芦卡呀， 往日里来求婚 有几只大家， 可现在没有一人 夜里这个茶呀， 看起来哑巴闺女 想出嫁， 除非是到天俩天往外 打呀。岁转马，还想来求牡丹花啊！ 你是金砖，不是瓦，自谋职业人人夸。我守着收音机，听你讲过话啊！为啥你这些天呢没来看玉霞呀？ 我外出一个月学习剪裁法，到家还没犯法，就来看望他呀。 只可惜牡丹花是如今掉了价，玉霞已经是哑巴。 大妈你别说玩笑话， 半点我也没靠下，那天你走了以后他就没说话，连哭了六天六宿，谁的都没打牙啊。我寻思生点闷气儿，问题不大，谁知他呼噜巴就成了哑巴，拔罐子也白拔，那打针也白打，医院的老专家那灯眼都没拔，你说抓瞎不抓瞎呀。 翻花不由得鼻子发酸，心想倒扎呀，雨下他跟我出的多么融洽呀，我二人只需相投一起风发呀，只曾想啊，只曾想日暖风和春景如画，有谁知气温突变，风雪交加呀，只曾想啊，偷心对弈啥也不怕，有谁知好事难成都怪他妈呀，只害得雨霞已经不能说话，

于振州写完字据画了押， 刘大妈我拉得不知说啥呀，这回可跑喽。不言大妈乐没法啊， 单表振州 何以侠呀， 街坊都来贺喜他呀， 天将傍晚把门关呀， 东方红烛照窗纱呀， 一家老祖坐房中放心不下，振州他不在身边为的是啥呀， 往后国家靠咱俩，多少感情要表达，这块黑板墙上挂，你要说啥就写啥。 你叫他听了这些话，走上前拉着振州纸笔画。 莫非你要把油车挂呀？莫非说你让咱俩睡在地下呀？莫非你要把鞋要打呀？莫非你要喝杯茶呀？莫非你要看电视霍元甲呀？我跳舞蹦恰恰呀，你说国家靠咱俩，咱俩由谁来当家？这好办，你是一把我二把，你当家我打杂，我做饭我烧茶，你面我领肉我嘎，油盐我买醋我打，是碗筷我拿锅我刷，垃圾我倒霉我跨，地板我蹭对我擦呀，倘若你一朝翻脸咱更没二话，鸡蛋糊地瓜，洗尿布红小嘎，家里外头炕上地下，这样伙计我全包扎，你当你的孩子吗？我喝出来了，咋的都不对，真的，这不有小黑板吗？你写着说吧。怎能瞒住医生他呀？ 医生他听了我的话，他同意帮我采用这个法呀。 你对我咋不早点说真话？ 我怕你走漏风声，这事真可咋？ 为啥你对哑语还会半拉架？ 有一位聋哑教师是我的亲姑妈呀。 那方才你为啥还不说话？往这儿指往那儿指，指的都是啥呀？ 你想我好不容易装了一回牙，因此才用牙语出题让你答，方才我往上指，指的是结婚的照片墙上挂， 往下指， 指的是床单上绣着并蒂花呀， 脚上指， 说的是你为丈夫添加嫁 嘴上紧， 是说你娶个媳妇是哑巴， 桌上紧， 是说你递了合同画了哑， 胸前紧， 是说你心眼好使，真可夸呀， 举咱俩真有你的 一对夫妻叫哈哈呀， 两天之后去见妈呀， 三人铁皮不二楼下呀，哪里姑娘 快来家呀， 哎哎 哎 好，刚才是二人转哑女出嫁，接下来再请您欣赏一段猪八戒醉酒。 好人说话不公平啊，

轻轻地把手牵个缝，见店家原来是个女儿花容啊，小模样长得又贼拉的俊，脑袋的大眼睛啊水灵灵啊，小口长得就像一个小山熊，雪白的小脸蛋儿也像俩酒坑啊。 美像不像天上嫦娥出月？ 哎，像像像像。 在天上你爱嫦娥造不起，今天你何不添上这个坑？边说边往他身边闯。 记得猪八戒，我美滋滋的甜滋滋的，别提多轻松啊！以往那见着美女都是我主动。找上门的便宜货是怎能往外扔啊，伸手刚要把他动不行，猛然间两句誓言耳边鸣啊，见好吃的我满张口是遇到美女不动情啊，临行前师父嘱咐令人深省啊，前思后想心里直翻腾啊，前几天为个寡妇曾把地拱，蹭上两个招呼钉腮帮子扎地红又肿，鼻梁上火刺了地造了两块青啊，想到这儿手捂鼻子恨自己，真不该天上地下留臭名啊。 在天上阴气苍啊， 下凡间 逐渐里边 锁头生啊， 是生的人不人来 鬼不鬼， 三分像人 这七分像妖精啊， 到老张巧偏亲 成了一场梦， 是害得一家遭难 四邻不安宁啊， 多少次贪酒色 身陷绝境， 一路是媚笑连泪 连累了众师兄啊， 没人要走的端来 情的正 一时莫等 大念声啊，千古恨， 多少好事 也无功啊， 树有皮来 树有皮来人有脸，看老猪美女跟前英雄即英雄啊，想到这正正衣帽把脸一捧啊，开口我把店家称啊，我师父正在路上把我等啊，快指条取经之路我们啊好登程啊，怎能忘黎民百姓一片情啊，哎哎哎呀，逃出我猴哥的火眼金睛啊， 想你我方破灭这一来等 呀哈 宝酒蔬菜洋洋筐啊，哎嗨哎嗨给你们洋洋筐啊，哎嗨呀， 香菜梅酒味浓啊，一见饭菜不厌。 了心啊，眼出八戒小馋虫啊，闻闻菜一股香味来的冲啊，闻闻饭拿厨师的手一看真挺精啊，闻闻酒这酒味它咋那么正啊，闻闻桃香的我这耳朵紧致冷啊，八戒我闻着闻着腿脚不想动，旱辣子孙嘴喘过胸啊，恨把兔们咽回去，八戒我忽然上来激动啊，哎哎呀，这件家伙真要是妖精变呐、必然连累众师兄啊，我何不将计就计来试探呐，我给他来个酒后探实情啊，哎哎呀，来了来了，我故意扭扭捏捏桌前坐呀，我这肚里头真轻松啊，来人， 你爸爸来又斟上了两盅酒啊， 大姐我的脸上露笑容啊，大姐我是越喝越聪明啊，我学学摸摸耍酒疯啊， 哗啦啦又斟上了五盅酒啊， 哎，不好吃的菜就往地上扔啊， 哗啦啦斟上了六盅酒啊， 我假装喝醉只敢干啊，我磕着嗓门大呼噜啊，照亮 了， 哎呀，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八戒我跪在地上把腿蹬， 哎呀， 起来离了我鞋我还直哼哼啊， 我急忙哗哗啦啦把他抓呀， 摇三摇晃三晃我这两腿直打弓啊，哎哎哎 师傅贪多了吧，呀 这是没多 没多，那我问问你，你看看小妹我的长相， 看看看看，嗯嗯，挺好看的，不带理儿，嗯，你好像臭水坑上那个绿豆蝇啊，行啊行啊，你说扶贫就扶贫吧， 你再听听我的声音就行、 南山岗时刻老是没事瞎问问， 不对，我像那百灵鸟儿越唱越好听啊， 行啊行啊，你说好听就好听吧， 你再看看我走起路来 就像那瘸弯里是一走一栽等啊。 不对，我像那何仙姑是一走一阵风 啊。中啊中啊，就算一阵风。就像那长安城外那个乱坟营啊， 就像那长安城外美房东啊。说起我越替越来替身子一上八成松， 你不出来我不走啊，赖在地上直耍熊啊， 上天打他鼻子疼， 我假装不知道是一声也不吭啊。 我这儿 我头部还来是眼也不睁啊， 说起我口吐吐气哈哈笑啊。 原来他是一个花蛇精啊， 一个二口石小弟， 他就把这刚看清， 他看着我家都要变一个青山小孩走出阳亭啊。哎呀哎呀， 老朱我真醉了啊，我给你玩一套醉拳啊。看拳， 妖精。 妖精，谁是妖精啊？ 谁是妖精？ 猪鼻子插冲信儿，少装相，看哪怕十班给他捅个大窟窿啊！ 手伸起出双峰点，嗖嗖嗖到寒光刺眼睛啊！快看那金气飘飘， 举火朝天往上迎啊！ 不听飞剑往上飞， 各虎出手朝天拱啊！